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我的妹妹贝西，她的光还在映照人间。如今我们那满腹怨恨的严冬已被这约克的太阳照耀成融融的夏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吴君谢，由权威演播。 请听第十一集。我亲爱的妻子 Mary 所深信不疑的 Margie 的纸牌算命马上就要开始了。他手里拿的是一幅干干净净的、闪光发亮的、仿佛是涂了一层塑料似的纸牌。它们比平常玩的牌长一些，也窄一些，而且远不止52张。 Margie此刻端端正正地坐在桌子跟前，把牌在手里轮开，显出各种色彩鲜明的图画和错综复杂的画色。接着我还看见了一些挺古怪的牌，叫人看了觉得不安的牌，一座遭到雷劈的城堡，一个命运之轮，一个拴着脚倒吊在脚架上的人，称作 Le Pendu， 以及死亡 La Mort， 一个骷髅和一把镰刀。 Margie 有点丧气，这些图画的含义跟他表面上所画的一样吗？ 你得瞧他们翻出来的时候情况怎么样，要是翻出来头上脚下颠倒着，那么含义也就正相反。 一种含义有各种不同变化吗？ 是的，这就在于解释。 Margie 手上一拿上牌，神气就变得一本正经了。在灯光照耀下，他那双手显露出了我过去就已经察觉到的迹象，他比他外表上看来的年龄要大。 你是从哪儿学会这个的， Margie？ 我从前常瞧我祖母算卦，后来就在聚会的时候当作一种戏法来玩，我想大概是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吧。 你相信他吗？ 我也不知道，有时候真会发生一些叫人惊奇的事情，我也说不上。 纸牌会不会是一种使精神专注的方式，一种心理学实验？ 有时候我也觉得确实是这样，每当我觉得自己赋予了某张牌一种它从来所没有过的含义的时候，却往往证明是正确的。 Margie 一双手在反复洗牌、弃牌，然后又递过来让我再弃一下的时候，看起来就像是某种活生生有生命力的东西似的。 我到底给谁算呢？ Mary 这时候大声说，给伊桑算吧，瞧瞧跟昨天算的是不是一样。 Margie 瞧着我， 浅色头发，蓝眼睛，伊桑你还不到40吧？ 我整40。 带权杖的国王。 Margie 捡出这张牌， 这就是你画上是一个戴着王冠穿着王袍的国王， 手里拿着一根很大的红蓝两色的王杖，下面印着 Roy de Baton 字样。他把它朝上摆在桌上，重新洗了洗牌，然后很快地把牌一张张地翻出来，一边翻一边拖长着调子说着，把一张牌盖在我那张牌的上面。这盖住了你，把另一张横放在上面，这拦住了你的路，再把一张放在他们上面，这给你加了冕，把另一张放在他们的下面，这是你的立足根基，这是你的将来，这是你的过去。Marjorie 已经在桌上把纸牌摆成了一个十字，接着他又顺着这个十字的左臂方向迅速地一连摊下四张牌，嘴里不断说着，你本人，你的房子，你的希望，你的前途。最后的这张牌画的就是那个倒吊着的人 Le Bendu， 但是从桌子对面我坐着的方向看去，他刚好是正的。看来我的前途不过如此，这也可能意味着得救。 Margie 说着，用食指在下嘴唇上抹了一下。 Mary 问， 这里面有钱吗？ Margie 心不在焉地说， 是的，有钱。 接着他突然收起了牌，一遍一遍地洗着，然后再一次把它们摊开来，嘴里悄声地念念有词。他似乎并不去看每一张个别的牌，而是纵观全体，他的目光显得朦胧而若有所思。真是精彩的把戏，我心里想，在太太们的聚会里，以及在别的任何场合里都会风靡一时的。当年女巫皮亚迪一定也是这副神情，冷静、沉着，令人莫测高深。要是你能使得人们长时间的心情紧张、屏息等待，那么他们准会对什么都肯相信。这倒不在于装腔作势，而在于技巧，在于掌握时机。这个女人真不该把她的天才都浪费在那般推销商们身上。但是她此刻究竟想从我们或者从我的身上得到些什么呢？突然 Margie 把牌收了起来，把它们弄齐，放进一个红色的盒子里。我看见盒子上印着 Mulasai 纸牌厂出品。 啊，今天实在算不好，有时会有这种情况的。 Mary 此时紧张的有点气都透不过来，她连忙问， 你是不是看到了什么你不愿意讲的事儿啊？ Margie， 你讲啊。 要是那样我一定会讲的。有一回当我还很小的时候，我曾经看到过一条正在换皮的蛇，一条落基山的响尾蛇，我看得清清楚楚的。当时我正望着纸牌，它们仿佛都不见了。我看到那条蛇正在换皮，一条一半肮脏陈旧，另一半又新鲜又干净的蛇。你们倒想想看。 这听起来好像是一种精神恍惚状态，在以前曾经发生过吗？ Marjorie， 以前曾经发生过三次。 那几次弄清是什么含义了吗？ 我始终没有弄清楚。 每次看见都是蛇吗？ 不是别的东西，不过也一样荒唐。 Mary 很急切地说， 或许是伊桑就要时来运转的象征吧。啊， 难道伊桑是条响尾蛇吗？ 哦，我懂得你的意思了。 这总是弄得我有点毛骨悚然。 Margie 接着说，有一阵我仿佛有点喜欢蛇，可是后来大了却讨厌他们极了，他们总叫我寒毛直竖。 我得回去了，我得回去了。伊桑会送你回去的 Margie。 哦，千万别送，千万别送。 我倒挺乐意送送你的 Margie 向 Mary 笑笑。 Mary， 你真得好好当心看住他呢，你可不知道没有男人是个什么滋味。 哎 Margie， 你废话，你只要招招手指就可以弄到个丈夫的。 我过去正是这么做的，可是并没有好处，要是他们来得这么容易，那就根本不值得要。把他管牢在家里吧，没准会有人夺走他的。 Margie 说话间已经穿上了大衣，真是个急性鬼。 晚饭好极了，我希望你们再来请我。算命的事儿真抱歉，伊桑。 我们明儿在教堂里能看见你吗？ 不，我今天夜里就要去蒙托克去。 可是天气太潮湿阴冷了吧？ 我喜欢那儿海上的清晨。 晚安。我还没来得及替他开门，他就已经走了出去。就仿佛有什么东西在追着他似的。 Mary 说， 我原先没想到他今儿晚上要上那儿去。 我也没法告诉他，实际上他自己也没想到。 伊桑，你觉得今天晚上算命的事怎么样啊？ 他什么也没说。 你忘了，他说过会有钱的，不过你明白那是怎么回事吗？我想他是看到了什么他不愿意说的事儿，让他吓了一跳。 没准儿他看见了一回蛇，以后一直留在他的脑子里。 你不觉得这有什么含义吗？ 我的小甜面包，你才是算命的行家，我怎么会明白啊？ 不管怎么说，我很高兴你并不讨厌他。原来我还以为你会讨厌他呢。 我是很鬼的，我的小甜面包。呵呵，我隐瞒着自己的心思。 你可瞒不过我，他们准是想等第二场的。 他还要来吗 Margie？ 我是说孩子们，他们老是这样的。我觉得你刚才对付洗碗的事儿，对付的真妙。 我说过我是个机灵鬼的，没准到时候我也会对你阁下使点坏心眼儿。 献给我的妹妹贝西，她的光还在映照人间。如今我们那满腹怨恨的严冬已被这约克的太阳照耀成融融的夏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吴君谢，由权威演播。 我常有这样的经验，原想暂时拖延一下做出某一项决定，以做出进一步的考虑，但是等到某一天抽出时间准备来解决这个问题时，却往往发现它已经结束了，解决了，决定早已经做出了。这种情况大概人人都碰到过，不过究竟怎么样我无从知道。就像好像是在头脑的某个幽暗隐蔽的洞穴中。隐蔽的洞穴中有个无形的陪审团在那儿开会，做出了判决似的。 对我内心这个秘密而永远警觉的领域，我常常把它想象作是一个又黑又深、平静无波的湖，一个鱼龙潜跃的地方。水面上只偶尔显现出它们的影子，或者也可以说是个大图书馆，其中存放着一个活人从咕咕坠地以来所遭遇的一切事物。我觉得某些人，比如诗人，比起别的人来更熟悉这个地方。有一次，当我要干一件派报的差事，而手边又没有一个闹钟的时候，我想出了一个预先存储信号，以便到时发生效验的办法。晚上上床以后，我想象自己站在那个黑沉沉的湖边，手里拿着一块白色的石头，一块圆圆的白石头。我在石头上面写了几个深黑色的字，4点钟，然后把它扔进湖里，瞧着它一次次翻滚着逐渐下沉，直到它终于消失不见。这办法对我很灵验，正好到4点的时候，我果然就醒来了。后来我还能用这个办法让自己在4点10分或者4点过1刻醒来，从来没有不灵过。同时有时候又会有一种奇怪的，有时甚至是可怕的东西突然冒出水面，就像是一条大水蛇或者一个水怪从深深的湖底窜了上来似的。就在一年以前， Mary 的兄弟 Dennis 死在我们家里，死得很可怕，是染上了甲状腺炎，这病使得他满心恐惧，以致人变得既担心害怕又暴跳如雷。Dennis 那张爱尔兰人的温和可亲的马脸变得不像人样了。我常要帮着按住他，劝慰他，让他在那种死亡的噩梦中重新安下心来。这样一直持续了1个星期，直到最后连呼吸都开始困难起来。我不愿意让 Mary 看到他断气。 Mary 从来没有看见过人死，而我料想当时的那种死状可能会破坏了 Mary 对这位温和的曾经是他的同胞手足的人的亲切回忆。可是当我坐在他的床边守着他的时候，一个魔怪突然从我的那个黑湖里浮了上来。我恨他，我真想杀死他，咬断他的喉管。我下颌的肌肉绷紧了，我猜想我的嘴都滋了开来，就像一只狼在准备捕食以前那样。事过境迁之后，我抱着一种痛苦的负罪感向开死亡证明书的皮尔老医生坦白了我当时曾经有过的这种心情。老医生说， 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稀罕，我在别人的脸上也看得出，也看出过这种心情，只不过很少有人承认罢了。 但是，这是怎么引起来的呢？皮尔医生，我一直很喜欢他的。 也许是某种古老的回忆，说不定是一种返祖现象，又回到群居时代的心理，那是一个害病或者受伤的成员，是一种危险，有些动物以及大多数鱼类都常常撕碎吃掉它们病弱的同类。 可是皮尔医生，我又不是一个动物或者一条鱼啊。 是的，你不是。或许正因为这样，所以你才会觉得这很陌生。但实际上它仍旧在那儿，原封不动的全在那儿。 他是个挺好的老人。这位皮尔医生是个劳累了一生的老人。他管我们家里人的生老病死已经有50年了。回头再来说那种黑暗中的会议吧，它准是已经存在很长久了。 有时一个人会做出似乎反常的举动，别人准会说他怎么会干这种事儿，这违反他的性格。这话也许并不对，那可能正反映了他性格的另一面，或者正是因为他从这上面或者下面所受到的压力使他发生了变化。你在战争中可以看到大量这样的情况，一个胆小鬼会变成一位英雄，而一个勇敢的人却反而会吓得魂飞魄散。或者你会在一张晨报上读到一位温和善良有家有室的男人用斧头砍死了妻子儿女。我想我是相信一个人经常在变的，只不过到某些时候这种变化变得明显可见而已。要是我想寻根究底的话，我或许可以将自己变化的种因一直追溯到姑姑坠地或者那以前。最近已经有许多小事情开始逐渐积累成大事情的架势了，我仿佛正在被种种事件和遭遇硬推向一个新的方向，它完全背离了我正常的或者已经慢慢习惯于认为是正常的方向，那就是安于做个杂货店员，安于失败，安于做个已经没有任何希望或者上进尽头的人，被养家糊口和供给他们衣裳穿的责任所捆绑，被我所认为正直甚至善良的习俗所束缚。而我或许还有一种自鸣得意的心情，就是要做一个我所谓的好人。但我也的确知道周围正在发生些什么事情，用不着马露露来告诉我。生活在一个像新港镇这样的小城市里，是不可能不知道的。我不大去注意这事儿。多卡斯法官常为了卖交情而随便处理交通罚款的事儿，这甚至不算是秘密了。给人好处，自然得有好处来回报。身兼巴德建筑材料商行经理的镇长曾经以高价向镇务管理局出售设备，而且其中有些设备还是根本不需要的。要是哪儿新铺一条马路，那么通常总是发现贝克先生、马露露以及其他半打左右的商业界领袖还在计划公布之前就已经把沿街的地段全买走了。这都是自然而然的事儿，但我总一直相信这是不符合我的天性的。马露露、贝克先生、那个推销商、Margie 还有 Joy Murphy 都在齐心一致地硬挤兑我，甚至已经到了要强迫我的地步。所以我得要分出点时间来好好的把它考虑考虑了。我的宝贝儿睡得呼噜呼噜的，嘴角露出那种古色古香的微笑，此外还有他在调情之后特有的那种称心如意的神态，一种平静的满足感。在昨晚的夜游之后，我本来应当很好睡，但实际上却并不是这么回事。我早就觉察到，每逢我预知第二天早上可以睡懒觉时，前一天晚上我就总是很少有睡意。我的眼前闪耀着红斑点，路灯把榆树枯枝的黑影映射在天花板上，像拨浪鼓似的缓慢平稳地左右摇动。这是因为外面正吹着春风，窗子半开着，白纱帘一会儿微微鼓起，一会儿兜满了风，就像一只下锚停泊的船上的风帆。 Mary 最喜欢白色的窗帘，而且经常洗，它们使 Mary 有一种庄严和安定的感觉。当我对她说这显示了她醉心于花边窗帘的爱尔兰灵魂时，她装作有点动气的样子。我也有感到舒畅满足的时候，但是 Mary 急于入睡，我却并不想睡。我要继续充分体味一下我的心情是多么好， 我要想一想我的子女们正在准备参加的《我爱美国》征文比赛。但是在这桩那桩事情的背后，我真想要考虑的却是我究竟碰到了什么事，以及怎样去对待它。因而很自然的，我首先就把后面那个问题拿出来考虑，但马上发现那暗藏在深处的陪审团早已替我做出了决定。他就在那儿，已经明确地摆在那儿了。 听众朋友，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邓翔。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湖北台联合制作。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我的妹妹贝西，她的光还在映照人间。如今我们那满腹怨恨的严冬已被这约克的太阳照耀成融融的夏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吴君谢，由权威演播。 请听第十二集。今天一天我都感到舒畅满足。到了晚上，我亲爱的 Mary 急于入睡，但我并不想睡。我要继续充分体味一下我的心情是多么好。我要想一想我的子女们正在准备参加的我爱美国征文比赛。但是在这桩那桩事情的背后，我真要考虑的却是我究竟碰了什么事儿，以及怎样去对待它。因而很自然的，我首先把后面那个问题拿出来考虑，但马上发现那暗藏在深处的陪审团早已替我做出了决定。他就在那儿，已经明确地摆在那儿，就好像为参加赛跑而进行了训练准备，最后把钉鞋插在坑里，就等待起步了。这时已经再没有选择的余地，只等发令枪一响，你就得猛冲出去。我发觉我已经做好准备，就等枪响了。而且我自己显然是最晚才明白这一点的。大家今天整天都说我的气色很好，意思是说我与往常不同，显得比较自信，像变了一个人似的。那个推销员今天下午露出很大吃一惊的神气。马鲁洛曾经不安地打量着我，连 Joey 也觉得有必要为了我自己的错误而反过来向我认错。最后还有 Margie。说不定他凭他那响尾蛇的幻觉比别人更加敏锐。他不知怎么能一眼洞穿奥秘。在我自己还没有看准以前，他就已经看得我十拿九稳了。而征兆就是那条响尾蛇。想到这里，我发觉我正在暗自发笑。后来当 Margie 觉得有点摸不着头脑时，他又玩了一个老花招，以夫妻间的不忠实来作为警告。这就像是朝水中撒鱼饵，以便窥察里面到底有些什么鱼。我现在已经记不起他那用衣服掩藏着的身体所发出的隐蔽的挑逗了。是的，记得的只是他那双兽爪子似的手，这双手泄露了衰老、焦虑，以及一个已经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渺茫的人的不顾一切的心情。有时候我真想弄明白深夜的思索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与梦境非常接近。有时我能控制住他们，有时他们却自由主张，仿佛野性难治的马似的，不顾我而自行奔腾飞驰。 Danny Taylor 闯了进来。我并不愿意去想到他以致自寻烦恼，但他仍旧来了。我只好照过去有一次一个粗鲁的中士教给我，而且后来果然有效的办法去对付他。那是从前在打仗的时候，曾经连着有这么两天一夜，其中每一分钟都充满着在那种讨厌的勾当中可能遇上的种种肮脏可怕的事。当身历其境的时候，由于忙碌不堪和说不出的疲倦，所以我都不敢说我当时曾经感觉到其中的苦恼。然而事过境迁之后，我连着两天一夜的情景却一次再一次的在我深夜的沉思中反复重现，简直到了发所谓的战争疲劳症，或者一度被称为阵下痴呆症的程度。我用尽种种办法不去想他，他却仍旧不由自主地悄悄地回到我的脑子里来。他白天暂时收敛，一到黑夜就攥住了我。有一次在饱灌了威士忌的情况下，我把这种情形告诉了我手下的军士长。他是个老行家，曾经参加过多次我们都几乎快要淡忘的很久以前的战争。要是他把他得过的那些勋章绶带全带在身上，那简直会连扣子都没地方搁了。他叫 Mike Plasky， 一个出生在芝加哥的波兰人，跟那位同名的英雄并无关系。幸好他当时正喝得醉醺醺的，否则出于不愿与军官套近乎的根深蒂固的成见，他很可能会缄口不言的。当时 Mike 听完我的话，眼睛直瞪着我的鼻梁心说， 对，我知道那玩意儿苦就苦在一个家伙一心想把那些念头赶出脑袋，可怎么也不灵，你应该反而像存心欢迎他才是。 你这话怎么讲 Mike？ 家庭那件事说来话长吧，你也要从头开始，尽量一个细节一个细节的回忆起来，直到末了。每一次他一回到脑子里来，你就这么做，一直从头到尾。他很快就会弄得厌倦了，有些细节就会渐渐消失。用不了多久，整个事情就都过去了，过去了。 我试着这么做，结果果然很灵。我不知道那些精神病专家是不是懂这个办法，但想来一定是懂的。此刻，当 Danny 闯进我深夜的幻想中来时，我就拿 Mac 中士的这个办法来对付他。在我们俩都还是孩子，身体、年龄、体重都彼此相仿的时候，我们经常去正街的粮食饲料店里去称体重。前一个星期也许我稍微重半磅，过一个星期 Danny 就会赶上我。我们经常一起去钓鱼、打猎、游泳，还同一些姑娘出去游玩。 Danny 家也跟新港镇的大多数古老世家一样，境况很宽裕。Taylor 家的住宅在伯鲁克街上，就是那幢有高大的雕花柱子的白色屋子。一度 Taylor 家还有另外一所乡间别墅，离镇大约3英里左右。我们市镇郊区的四周一望，尽是高低起伏的山坡，长满了树木，有些是矮小的松树，有些是砍伐后再生的橡树，还有胡桃树和一些杉树。远在我出生以前，橡树一度长得高可参天，粗大异常，因而那些本地造的船只就都在离船厂不远的地方采伐龙骨、肋材和船板，直到树木全被采伐了个干净。就在这起伏不平的乡间，泰勒家曾有一所房子，正坐落在一块挺大的草场中间。那是周围许多里以内仅有的一处平坦的地方。过去 准是一个湖底，因为它平的就像一个桌面，四周被小山坡环绕。大约在距今60年以前，泰勒家的这所房子被火焚毁，从此再也没有重建过。还在孩子的时期，丹尼和我常常骑着自行车从镇上去那儿。我们在石头的地下室里玩，还用老房子废墟上的砖搭了一个打猎时用的猎舍。屋前的花园从前一定是很美妙的，我们还能看到那些林荫道和隐现在再生的乱树丛中的地界和篱笆的遗迹。这儿那儿不时可以看到一排石头栏杆，有一次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有圆锥形底座的牧羊神半身像，他已经脸朝下倒伏在地，头上的角和胡须都埋在泥沙里。我们把他扶起来弄干净了，还庆祝了一个时期，但最后终于敌不过贪心和姑娘的诱惑，我们把他运到了弗洛汉普顿街，以5块钱的代价卖给了一个收旧货的商人。那准是个好东西，说不定还是个古董。丹尼跟我是好朋友，就像一切男孩子都需要有好朋友那样。后来他进海军学院的事成功了，我见过他一次，穿着制服，以后好几年就没有再见过第二次。新港镇过去和今天都一向是个生息相通的狭隘市镇，人人都知道丹尼遭到了开除，但没有一个人谈起这件事。泰勒家人丁衰落了，也就跟霍利家一样，我家就只剩下我一个人，当然了还有艾伦，我的儿子。丹尼直到等到他家的人都死了这才回来，而且已经成了一个酒鬼。起先我想要帮助他，但他不要，他不要任何人帮助。但尽管这样，我们俩的关系还是密切的，很密切。我一一回顾着我所记得的每一件事，一直到这天早晨，我给了他1块钱，让他去求得局部的解脱为止。我的变化是由心情、外界的压力、 Mary 的愿望、Alan 的憧憬、 Alan 的愤懑、 Big 先生的帮助这些东西所组成的。直到最后步子已经准备好并且跨了出去，思考才去锦上添花，并且去寻找一些话来加以辩解和说明。说不定我那低微而永无尽期的杂货店员生涯根本不是什么美德，只是一种精神上的惰性。要取得任何成就，敢作敢为是必不可少的。说不定我只不过是胆小，害怕种种后果，一句话，不过是懒惰罢了。所谓成功的事业，在我们这个城市里既不复杂也不奥妙，而且这种成功规模也并不很宏大，因为这些事业家是给自己的活动人为的定下了界限的，他们的罪恶只是小小的罪恶，因而他们的成功也只是不大的成功。要是对新港镇的市镇当局和各行各业进行一次深入检查的话，一定会发现上百条法律准绳和成千种道德规范都曾遭到破坏，但却都是很细小的违反，全是些小偷小摸。他们部分的废弃了世界，但仍然保留着其余部分。而且每当我们这儿的某位事业成功者一旦需求和愿望都已到手，他们都会重新捡起他的美德，就像换一件衬衣那么容易。而且就我所知，只要别人始终并未抓住他的毛病，过去的疏忽对他就丝毫无损。他们之中有人曾想过这些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但如果小的罪行可以自行赎罪的话，那么一种大胆而快刀斩乱麻式的罪行为什么就不行呢？ 用缓慢而持续的迫害来实行谋杀，跟迅速而无情的一刀了事，岂不同样是谋杀吗？我对我过去杀害那些德国人并没有感到有罪，那么要是我在一定时间里废弃一切准则，而不是一部分准则，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旦目标达到，不是又可以把他们重新捡起来吗？毫无疑问，经营事业也是一场战争，那又为什么不把它变成一场全力以赴的战争，以便最终求得和平呢？贝克先生和他的伙伴们并不曾开枪打死我的父亲，他们给了他忠告，当他的家业垮了台时，他们就把他弄了过去，这也是一种谋杀吗？有哪一份我们所羡慕的万贯家财是不靠残酷无情而积累起来的呢？我想不起来。我知道，要是我暂时抛开一下各种准则，我是会受到创伤的。但这难道比我现在受到的失败的创伤更难以忍受吗？活着根本说来，也就是忍受创伤。所有这一切疑虑，其实都只是那座由烦恼和不安构建的大厦顶上的风向标罢了。这一切都可以办到，因为早已经有人办到了。不过，要是我一旦打开了那扇门，从此我还能把它关上吗？我不知道。而不去打开它，我也不可能知道。那么贝克先生知道吗？甚至他可能会想到过这个吗？老船长认为贝克家的人为了获取保险金而烧掉了美人阿黛尔号，这件事以及我的父亲的不幸，会不会就是如今贝克先生想要帮助我的原因呢？这会不会就是他的创伤呢？眼前正在发生的一切可以比喻为一艘大船正在被许多股微小的牵引力拉得晕头转向，砰砰撞撞，团团打转。一旦被潮流和拉力拉掉了船头，它就必然要驶上新的航程，并且让它的引擎开动起来。而一旦站上了那作为决策中心的驾驶台，就势必要解决那样的问题。好吧，现在我知道自己要上哪儿去了。那么，我怎么才能到达那儿？哪儿有潜藏的暗礁？天气又会怎样呢？我所知道的一个最致命的暗礁是多盐。多少人就像那种急不可待的渴望着光荣，哪怕是受惩罚的光荣也好的人一样，在并没被人出卖的情况下就先出卖了自己。只有安徒生的井是唯一可以信赖的东西，安徒生笔下的井。我大声地向老船长问道，我应当驶上这条航程吗，先生？这是不是一条好的航程？它能不能让我达到我的目的地？但老船长却第一次不肯向我下命令。 你必须自己拿主意，对一个人好的东西，对另一个人却不见得好，而不到事过境迁，你没法知道。 这老家伙本来应该给我出点主意的，不过也许这也丝毫无关紧要。谁也不需要忠告，人们需要的只是附和。复活节的早晨，当我醒来时， Mary 这个老瞌睡虫已经起床了，到厨房里准备咖啡和咸肉。我能闻到它们的香味儿。这倒真是一个难得找到的复活的好日子，既清脆又蔚蓝又橙黄的日子。透过卧室的窗子，我能望见一切东西都在那儿复活，包括青草和树木。他们确实为这个节日找到了一个适当的季节。我穿上了那件圣诞节做的晨衣和过生日买的拖鞋。在浴室里，我找到了一点阿伦用过的那种黏糊糊的发胶，把它往头发上抹了一些。梳过刷过以后，觉得头皮紧绷的脑袋上简直就像一顶帽子似的。复活节礼拜日的早餐是个鸡蛋和煎饼的狂欢节， 咸肉烤的四周卷起边来。我偷偷走进 Mary， 拍了拍她那裹着绸裙的屁股说， 主啊，怜悯我们。哦，我没听见你下来。 Mary 打量着我那件有梨形花案的衬衣， 挺不错，你干嘛不常穿呢？ 我没时间，一向没时间穿的。 这挺不错。 大概是不错，是你挑的吗？ 啊，这么香的气味，孩子们还能睡着吗？ 哦，不，他们已经上后面园子里去藏彩蛋了。我正在猜想，贝克先生究竟有什么打算。 像这样突如其来的转变话题，老是弄得我不知所措。贝克先生，贝克先生嘛，他说不定有意思要帮助我兴家立业。 你告诉了他吗？关于纸牌的事儿？ 当然没有，宝贝儿。不过或许他猜到了。接着我就用一本正经的口气说，你瞧我的奶渣饼，你的确认为我挺有做生意的脑子，对吗？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Mary 正要翻一个煎饼，忽然停住不翻了。贝克先生认为我应当把你哥哥的遗产拿去投资。 既然贝克先生…… 你先别忙，我不想这么干，那笔钱是你的，是你的生活保障。 贝克先生在这件事情上不是比你更懂一些吗，亲爱的？ 我不敢说，我只知道我父亲曾以为他挺懂，结果弄到我现在在替马路罗做伙计。 不过我总觉得贝克先生…… 你愿意让我来拿主意吗，心肝？ 那当然了。 在每一件事情上吗？ 你又在发傻吗？ 我认真的要命要命。 我相信你是认真的，不过你不相信贝克先生怎么成的？怎么他是他是 贝克先生。咱们先听听他要说些什么，然后可我还是宁肯让那笔钱仍旧待在银行里的老地方。Alan 从后门外一下子猛冲进来，就像从弹弓里射出来似的。 马露露先生在外面，他要见你爸爸。怎么回事，孩子？ 孩子，让他进来吧，孩子。 我说了，可他想在外面见你。伊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总不能穿着陈衣出去吧？今天还是复活节呢。 阿伦，你去告诉马露露先生，我还没穿好衣服，跟他说让他过一会儿再来。不过要是他有急事想单独跟我谈的话，他可以从前门进屋里来。阿伦马上冲了出去。我不知道他来干什么，没准是店里被抢了。 阿伦又跑了回来，他绕到前门去了。 亲爱的，可别让他耽误了你的早饭，听见了吗？我穿过屋子走去打开了前门，马露露正站在门廊上，身上穿着她参加复活节弥撒时穿得很好看的衣着。她最好的衣着是一身黑色绒泥面的衣服，上面挂着一条很粗的金表链。他把他那顶黑礼帽拿在手上，局促不安地朝我微笑着，像条闯进了禁地的狗似的。请进来，马露露先生。 不必了，我只想跟你说一句话。你是个好人呐，伊桑。 听众朋友，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敬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邓翔。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湖北台联合制作。 you